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阅文集团授权，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夫人，你马甲又掉了》，作者一路繁花，第523集，变天，秦陵的决定。徐老没有立马说话，程韶汉赶在程老爷子的葬礼上说这件事，手中一定有确凿证据。无论是程老爷子的离世，还是程俊不是程家人的这件事，对程俊的影响太深了。程家绝对不会让一个外人来接任下一任家主的位置。曾经高高在上的贵公子一下子跌落到最底端。京城以前表面上对他恭恭敬敬的人，现在不少人都抱有幸灾乐祸的想法来踩他一脚。两件事堆在一起，落差太大，徐老也担心程俊的状态。一般人都会受到影响。秦家唯一能主事的人秦修臣现在也远在 M 州拍戏，徐老这才匆匆赶过来。程家这件事一出，结局未必太好。江家、陆家，还有各个与程家有关系的家族，格局肯定会被打破。包括现在秦冉稳坐的研究院继承人的位置。权衡利弊，秦冉跟程俊，尤其程俊现在的地位十分尴尬。他向来不参与京城的任何事，手上也没有任何实权，若非要打起来，没有程老爷子在期间周旋，程俊这边肯定不会太好过。 如果程饶汉掌权，我不保证他不会对付你们。他那个人心胸狭隘，京城等着看你们俩落马的人太多了。 徐老看向秦冉，略微思索，他这句话说的没错。不说程俊，京城等着看秦冉笑话的人就不少。秦冉颔首，您放心。他看向楼上的方向，程老至于程俊的存在，无异于他外婆至于他的存在。没有程老在，他才能真正拿得起程俊这两个字，才会想清楚他跟程家的事儿，做事情也不会瞻前顾后。徐老跟秦冉说了几句现在的局势才离开。秦冉跟程木两人把徐老跟徐二叔送上电梯， 找人盯着程家跟欧阳家，还有冉冉他们现在的状态。 秦冉虽然说了不用担心，想必他有一点倚仗，但徐老现在还是不太放心。所幸好的一点是，徐二叔和徐家管理阶层的人现在能够认得下秦冉这个研究院的继承人。毕竟 1% 的 M 州黄金市场占股已经能够赢得徐家大多数人的拥护。徐二叔颔首道， 我马上安排人手。 徐老没再说话，只是一张脸很沉，他是真的很担心秦冉。电梯到楼底下，徐老走出来，他抬头看了看灰沉沉的天空，这京城的天怕是真的要变了。楼上，秦冉接连接了好几个电话，宋丽婷、魏子航、林思然、叶师兄，基本都在询问他的状态。秦冉索性直接发了一条朋友圈，电话这才平息下来。又过了两个小时，秦汉秋同秦管家等人也赶过来了。 小程呢？ 秦汉秋接过程木倒的茶也没有喝，他急得嘴上都长了燎泡。自从秦陵出事后，他就一直跟着秦管家在认真学习打理秦家跟公司的事情，对京城格局还有各方面深层势力也有了了解，知道发生的这一切对程俊是个多大的打击。在楼上，秦冉放下跟秦修臣通话的手机，他看着秦汉秋，大概知道程俊不是程家儿子这件事宣传得有多快了，似乎有人在其中特意作梗。秦冉正说着，楼上程俊正在往楼下走。 他整个人除了表情要清冷一些，其他跟以往几乎没有什么不同。 叔叔，请管下。 他站在一边，头脑十分冷静清晰。 小程啊。 秦汉秋看着程俊叹息一声，他伸手拍了拍程俊的肩膀。 节哀顺变啊。 谢谢叔叔。 程俊轻声开口，容色中有些说不出的寡淡，又带着一些怔然，却偏偏又冷静到不行，还能够分析现在京城的局势。他看向秦汉秋问道， 秦家现在怎么样？ 小程啊。 秦汉秋正色道， 秦家的事情你现在不要担心，一切都好啊。你这边有什么需要的一定要跟我说。 那就好。 程俊看了一眼秦汉秋，不太相信，但还是点头。秦玲第一次没有闹程俊跟秦冉，只是抿着唇坐在沙发上没有说话。他心里清楚现在局势不好，程俊的事情不过几个小时就在圈子中被有心人宣扬开了。秦汉秋跟秦管家还是避着秦玲，秦玲低头看着手机，手却是紧了紧。秦汉秋晚上在这里吃了一顿饭，确定好秦冉跟程俊没事才离开。三个人去了楼下，阿文在驾驶座开车，秦玲、秦汉秋坐在后座，秦管家在副驾驶座。 爸。 秦玲看着窗外的霓虹灯，一双清澈的眸中渐渐变得坚毅。 我要去 M 中。 秦汉秋一愣，秦管家也从后视镜看秦玲，他拧眉道， 小少爷，你要跟着舅老爷学习。 上次秦修臣转达过唐军的意思，只是秦玲没有答应。他的天分自己摸索，加上陆之行的偶尔抽空的指导，差不多了。 嗯。 秦玲慎重地点头，他自己决定的，秦管家跟秦汉秋也没有左右他，直接拿手机联系了秦修臣，确定后才打给了唐军。京城金融大厦，欧阳威同黑衣男人站在办公桌边，面对中年男人面色十分恭敬。中年男人坐在书桌边靠着椅背，开口道，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城水那边被飞豹接管了，城火的情报堂也有其他分堂的人架空了，他们两人正在飞机上，明天早上回国。 黑衣男人低头恭敬地开口， 少主他跟程家的关系也被公开了，现在京城想要打压他的人不少。 你那边也加点步伐。 中年男人温和地看向欧阳威说， 他俩那边撑不了几天就会回来求我。 本集已播讲完毕，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发弹幕哟。